攻读户籍记第32章。那五本的子孙和迦德的子孙拥有很多的家畜，他们已建亚泽尔地方和基肋阿德地方，是适于畜牧的区域，便前来对梅瑟和厄雷阿扎尔大司祭及会众的首领说：阿塔洛特、迪蓬、亚泽尔、尼莫拉、赫什彭、厄雷阿类、色班、乃波和贝哄，这些地方是上主为以色列会众所征服的，是适于畜牧的地方，而你的仆人们正有牛羊。他们又说：若是我们在你眼中获得宠幸，希望你将这地方赐给你的仆人们做产业，不必叫我们过约旦河。梅瑟回答迦德的子孙和勒乌本的子孙说：怎么，你们的兄弟去打仗，你们却要住在这里？为什么你们要叫以色列子民丧气，使他们不敢进入上主赐给他们的土地？当我由卡德士巴尔乃亚派遣你们的祖先去窥探这地时，他们也这样做过。他们上到厄什科尔山谷窥探的那地方，回来就是以色列子民丧了气，致使他们再不愿进入上主赐给他们的土地。为此，上主在那天发怒起誓说：凡由埃及出来过了20岁的人，不得看见我世袭给亚伯朗、伊撒格和雅各伯的土地，因为他们没有一心一意地随从我。只有克纳次人耶弗乃的儿子加勒布和农的儿子若苏厄除外，因为他们一心一意地随从了上主。因为上主对以色列发了怒，遂使他们在旷野中漂泊了40年，直到在上主眼前作恶的那一世代完全死尽。现在看，你们这些罪人的苗裔竟起来替代你们先人，在增加上主对以色列的愤怒。如果你们背离了他，他再把民众抛在旷野里，这样你们就要使整个民族毁灭了。他们遂上前来对他说：我们愿在这里为我们的牛羊筑圈，为我们的家圈建成，但我们必武装起来，在以色列子民前头上阵，直到我们领他们进入了自己的地方。至于我们的家圈，为预防本地的居民，应叫他们安居在坚固的城内，不到以色列子民个个都占有了产业，我们绝不回家。我们既然在约旦河东得到了产业，在约旦河西就不再同他们分产业了。梅瑟答复他们说：若是你们这样做，若是你们武装起来在上主面前作战，若是你们个个都武装着在上主面前过约旦河，直到他将自己的敌人驱散，直到上主把那地征服以后，你们才回家，你们对上主、对以色列就算无罪。那么这地照上主的允许归你们作为产业，但是如果你们不这样去做，你们必获罪于上主，要知道你们必自招罪罚。你们可为家圈建成，为牛羊筑圈，但是你们口头所许的却必要实践。 迦德的子孙和勒乌本的子孙回答梅瑟说：你仆人们必照我主所吩咐的去做，我们的孩童、妇女、牛羊和一切牲畜都留在这里，留在基肋阿德的城里。至于你的仆人们，凡武装起来的都要过河，在上主面前上阵作战，如我主所吩咐的。 美瑟遂为他们向大司祭厄雷阿撒尔、农的儿子若苏厄以及以色列子民各支派的家长下了指示，向他们说， 若是加德子孙和勒乌本子孙都武装起来与你们同过约旦河，在上主面前作战，在你们征服那地以后，就把基肋阿德地方给他们作为产业。但是如果他们不武装起来同你们一起过河，就应在科纳罕地与你们同分产业。 加德子孙和勒乌本子孙回答说， 凡上主关于你仆人所说的，我们必照做，我们必武装起来在上主面前过河往科纳罕地去，但约旦河东的地方应给我们做产业。 梅瑟遂将阿摩黎人王西宏的国土和巴商王奥格的国土，那地域及其境内的城池，以及那地域四周的城池，都给了他们，给了加德的子孙、勒乌本的子孙和若瑟的儿子穆纳协半支派。加德的子孙重建了迪棚、阿塔洛特、阿洛厄尔、阿特洛特韶番、亚泽尔、约格波哈、贝特尼穆拉和贝特哈兰，这些都是坚固的城邑，并筑有羊圈。勒乌本的子孙重建了赫士彭、厄雷阿累、赫里亚塔因、乃波、巴尔莫红，有些名字已改，和西贝玛，他们给重建的城邑另起了别名。穆纳协的儿子马基尔的子孙去了基肋阿德，占据了那地方，驱逐了那里的阿摩黎人。梅瑟遂将基肋阿德给了穆纳协的儿子马基尔，他就在那里住下了。穆纳协的儿子亚伊尔占据了阿摩黎人的村落，遂称这些村落为哈沃特亚伊尔。诺巴黑去占据了克纳特及其属镇，给那地方起了自己的名字，叫诺巴黑。